在事發之前幾日在療養院內設立據點，令到建築物成為目標。報告未有就俄軍或烏軍是否犯下戰爭罪行得出結論，但關注可能以人盾阻止軍事行動的做法。一名37歲女子懷疑捲入網上刷單員騙案，損失大約30萬元。警方昨日接獲事主報案，指早前回應一個社交平台求職群組內由陌生人發出的招聘廣告，對方聲稱可以透過充當網上刷單員，在購物平台以點擊購物推高商家名氣，從而賺取佣金。事主按指示將大約30萬元存入對方指定帳戶，以作平台購物之用。為獲取受害者信任，騙徒初時曾經向受害人發放佣金，但事主之後與騙徒失去聯絡，懷疑受騙。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處理。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天晴，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4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酷熱，依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89%，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跟住下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東南氣流正係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好快就有啦，我想转个支付工具，你快啲帮我搞下，我怕迟啲转唔到啊！ 阿妈唔使急，无论系新登记人定系想转换储值支付工具收第二阶段消费券嘅现有登记人都可以慢慢拣，然后喺6月23日至7月23日期间登记或者更改登记记录。 啊！我仲谂住要快人一步添。 只要合资格，8月7日开始都会分期收到消费券。不是先到先得的，还有成功登记或者转会之后就没得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先。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呈报结果。 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最强动漫作品名单，一起欣赏主题音乐歌曲。故事打出热血，造就感人旋律。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集团号动漫anime主题曲音乐特辑。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苏菲，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7月10号早上时间6: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今个早上继续有我林慧 Barbie 在这里和你一起开展一个美丽的星期天。先同大家睇一睇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咯。今日咧系天晴嘅，但系局部地区仍然系有骤雨噶。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住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亦都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星期六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9%，再加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 咁啊，小心啲啊，小心啲啊吓！由呢边开始啦，好嘛？Thank you。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情况底下咧，的而且确是有一种热辣辣的感觉嘅。点我咪17238，今朝早你会唔会有点赞嘅说话想送俾你嘅朋友咧？ 上有八秒七秒，我便发高票供你玩直面。上有三秒，上有两秒一秒，最后我要看见。 了，我会说你引路了。微笑偷笑甚至惹笑搞笑，这样对了爱见你已开窍。 Boys 慢正常旅行。什么都想直爱直游，什么都可直言直游，什么风光都看得够，地广天高跟你去到处走。如果想开心，为什么需要等？你是神话的声音，我耳朵想旅行，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漫天的风，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我眼睛想旅行。 送走了 Kelly 陈慧琳的 Summertime， 带埋你的眼睛去旅行啊，黎明。跟住我哋呢一首，佢啱啱自己讲咗个歌名出嚟啦。 别人极强壮，比我也未似星光。调转姿态若如你，一刹我是掌王。始终不可讲得出答案，谁当我肤浅只想找答案。你话我亦各自疯与狂，要去较劲是错，也算太鲁莽。Call it like I'm with nobody, take a shot, gotta go in a hurry. Everybody's telling me everything is like a game, just a fame, know your aim. 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你靠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ere's no way to go. Now I'm about to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空边站，已经闯过秘境。震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不要心慌，我决定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争胜。Yeah, I'm about to go。就砸烂世间，一支烈酒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实在应杯。无耐性，一切真到需要激战机会，今次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努力打破美句。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kong， 没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天命安排，没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hey, all hands on deck。Never ever ever look back, flat, nah, never going just to backtrack. Ay, I've got myself to break like. 我似某只猛兽般，那我更勇猛，我在冷血管。Nobody can tell me what I gotta do. Now it's time to let it all go, go, go, go. 你我各有各好，怎么比？天天最要紧，通通想不起。找找一丝生机，只想生因我死因我不退避。讲而讲太多怎会开解？比较比太多走到很歪。What you want? What's the point? I was stuck, that's the way to go. Now I've gotta show you how I roll. Yeah. Hey, 走到天荒地暂，竭力闯过秘境，只要赚到些本领，只听内里的反应。Hey, 不要心慌，我决意放肆一探究竟，不再为了争胜。Yeah, I'm about to go. 就在世间，一支烈酒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再像烟灰。无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勇士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打破美句。I'm a king kong， 写几百种数字，所有比对式暗示，写我一个的故事，听我心里的意志，从细思里各自寻觅意义。Yeah， 突破所有谋论跟讽刺，就杀烂世间，一支烈酒奖杯，就用力全身，心不再像烟灰。没耐性，一再争到需要激战机会，勇士的我都也只有失陪，比较只有跟我比，终于打破美句。I'm a king kong， 再壮大，再壮大。I'm a king kong， 论胜败，没胜败。I'm a king kong， 可以一个跨上天涯，可以打破天命安排，胜败再壮大。I'm a king kong。 听过嚟自 Anson Low King Kong。电话号码18723388，如果你都有点唱嘅说话，欢迎你打电话嚟啦。今个早上继续有林慧 Barbie 喺呢一度啊。来自叶倩文、杜德伟的信自己，人很多时候都是要相信自己的。如果你相信自己今早打得通电话来点唱的话，即管就试一试啦。电话号码18723388，今早继续我林慧 Barbie 在这里，希望可以同你分享你生活上面一些令你值得记在心头上面的一些乐事和美事。再一次提一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8%，再加上空气质素健康 康指数咧系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嘅。咁啊，相信咧今朝早如果出去运动啊、散步同埋晨运嘅朋友咧，应该都可以享受住呢一个叫做热热地啦。但系可能又会惊住有骤雨嘅天气。咁啊，同大家讲一声早晨，早晨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参议院选举开始投票，选举将会改选248个议席当中的一半，以及补选神奈川选区的一个空缺议席，合共125席，由545名候选人竞逐。今次選舉被視為是選民對去年十月上台的岸田文雄政府的一次評價，外界亦都關注支持修憲的勢力能不能夠維持在國會提議修憲所需的三分二以上議席。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出席助選演講時遭到槍擊死亡，令到選舉更受注目。岸田昨日在山梨縣演講時強調，絕不能輸給暴力，要堅守民主。在野立憲民主黨黨魁全健太亦都指出，不能夠屈服於恐怖襲擊。有分析指出，安倍遇食身亡，可能令到執政聯盟取得更多同情票。俄烏戰事持續，乌克兰地方官员说俄军继续以导弹和火箭袭击东部和南部的城镇。顿涅茨克州州长基里连科说，谢韦尔斯克有四名平民在袭击之中丧生，另外德鲁日基夫卡的平民区亦都遇袭，有超市被摧毁。官员又说俄罗斯以导弹袭击北部哈尔科夫、南部尼古拉耶夫和克里维里克。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敦促南部克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居民尽快离开，以免在乌军发动反攻的时候被波及。俄罗斯国防部说部队在克拉马托尔斯克附近摧毁一个存放美国榴弹炮的仓库。政府公布，因应深圳湾口岸离境人流增加，已经增加口岸快速核酸检测能力，并预计今个星期之内推出特别核酸检测服务网上预约安排，以便利离境旅客计划经口岸过关的行程。政府说，目前口岸检测能力足以应付整体每日过关旅客数量，但在繁忙时段，旅客会因为人流需时消化而轮候颇长时间。深圳湾口岸亦都未有足够地方供轮候，部分旅客要在口岸户外地方等候。日后在预约安排之下，旅客要先取得深圳健康驿站名额，然后经网上预约系统预约要过关当日的特别核酸检测时段。旅客必须按时段到口岸接受检测，未预约的旅客将不获准进入口岸接受检测和过关。建造业议会宣布，由今个月起缩短所有全职员工工作日数，员工可以在两星期循环周内额外休息一日，即是一个星期工作五日，随后一个星期工作四日，每个星期平均工作是40小时。议会表示，在新措施之下，香港建造学院教学时间、工人注册、工艺测试等公众服务不受影响。议会指出，做法与国际市场接轨，可以鼓励业界关怀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平衡，有助业界挽留人才，期望可以在业界起带头作用。建造业议会主席何安成说，隔周四天工作措施实行之后，同时必须加强管理效率，以达到预先定下的关键绩效指标，确保服务质素。

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鬼的主角独最痛快好笑。如盼望我如放大，要下有寂寞有化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要，心痛时灵魂把爱恨热情对调，前面伤心够了，前来都应对照，千里内外的必要，还抱自己再跳。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正嚟到六点四十二分，第一位接通嘅电话咧，应该系李先生。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Bobby。 系啊，点啊，李生？ 啊，几好，几好，你好 嘛？我都几好啊，OK 啊。最紧要大家安好啊，尤其是即系呢几年疫情咧，听到啲老朋友有时打电话嚟啊，你都几好嘛，几好，几好，听到把声已经几好啦。 我个个礼拜都听噶， 系咪啊？多谢晒你啊！咁今朝点解会促使你打电话上嚟嘅？ 我太太就十六号生日啊嘛，十六号生日， 系过几日啦， 系啊系啊系啊，星期六啊嘛， 系啦，所以就谂住俾个惊喜佢系咪咧？ 系啊系啊系啊，恭祝佢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啦，系嘛，样样顺顺利利啦，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太太系咪都系持家有道嗰啲好好嘅主妇嚟噶？ 系啊系啊系啊， 有啲咩优点啊？讲下先，老婆有咩好处咧？ 几好嘅，几好嘅。 几有乜几好啊？咁系咪好贤良淑德噶？ 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即系照顾个屋企又打理得井井有条嘅， 系啊， 又照顾得你好好啦，最紧要 系啊系啊， 有冇啲肉麻嘢同佢讲下？ 恭祝啲仔仔啊，同心宝嗰啲啊，孙啦。都身體健康啦，樣樣都順順利利啦，係咪？ 係係係，即係其實有時見到佢哋成長啊，或者見到佢哋而家咧個個都成家立室啦，啲孫又開始大啊咁樣，即係經歷咗幾次見到啲人一路成長嘅時候個階段啊嘛。 个大女孙都读中三咯， 系咯，咁你哋摁紧脚啦，开始一路睇啦， 都系嘅，担心啲啦，系咪？ 唔使担心嘅，喺而家啲年轻人好犀利嘅，即系佢哋自己又会可以活到佢哋一个新嘅一个模式出嚟。 系啊， 系啦，咁希望太太都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同埋咧同你一齐睇住呢个家咧，就即系越嚟越多人啦，啲人嘅成就越嚟越好啦，咁就最好啦。 我仲恭祝阿福哥身体健康啦，一样顺顺利咧，一家大细都平平安安啦，几年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最紧要健康。 马福哥食咗几十年噶啦， 啲老友记嚟噶。 系啊系啊，好老友噶啦。 好啊好啊，咁希望个个都系咧，最紧要健康同快乐 世界啲人都身体健康啦，又顺顺利利啦。 好，就咁话啦，多谢晒你电话，李生。好，拜拜。 唔该，多谢多谢。 有时真系嘅，好简单嘅就系幸福啦。有时即系都唔谂下自己需要拥有啲乜嘢嘅，谂下自己而家已经拥有咗啲乜嘢，可能已经觉得好幸福都唔定咧，满足都好重要嘅。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张生，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张生？ 我想祝我妈咪工作平安，因为佢系做护士嘅，因为而我担心佢喺疫情里面会染疫，即系会中奖啦，真系惊。 系，但系医护界呢几年都好辛苦，系咪啊？你都喺背后全力支持佢啦。 嗯，系啊，佢系做全职护士。 咁更加辛苦啦。 都系负责照顾老人家嘅。 嗯，咁要好有耐性啊，同埋咧，真系嗰个工作时间咧都好个警戒心要好强啦。即系时时刻刻可能都要听住啊，啲病房有冇啲老人家有需要啊，或者有啲求助嘅灯啊，一响咧就即刻冲入去啦。咁 系啊，一定要。是一定要帮他们有帮到底啊，一定要。 咁你会唔会都喺 今日每一个生命都系咁重要嘅对佢嚟 讲。系啊，绝对系。你有冇都喺佢身上学咗好多啲即系价值啊，或者睇到佢有啲乜嘢对老人家令到你都有影响啦？ 去佢嘅医院就冇去过，但系我听佢同其他嗰啲朋友讲嘢就话，应该都系好，我就会觉得佢系一个好辛，我就会觉得佢好辛苦。就因为佢咧。佢成日因為我一次一見到佢有熊貓眼啦，翻嚟屋企兩 日，好攰啊！ 即係咪看完嘢嗰陣，有熊貓眼，而家我就擔心佢做咩事。佢話：哦，冇嘢，瞓唔夠啫，瞓啲啊，瞓咗兩個鐘，冇嘢嘅。因為咪補一補眠咯。 係，佢哋嗰行都係長時間都係戒備狀態，因為可能真係好偶爾先可以叫休息一陣咯。 但我真係其實得。但其實我都係幾關心佢，其實真係冇事嘅。其實因為你知啦，佢都成日出出入入嗰啲有病毒嘅地方， 係啊係啊係啊， 你見到好容易染嘢，所以佢每日都要做快速檢測嚟保持自己身體健康。 係啊係啊，即係保障你哋啦，亦都即係都係嘅，即係無論係保障自己身邊服務嘅人啦，定還是係家人啦，這個時勢都係，尤其是呢排啲數字又可能唔係咁穩定啦，有啲回升嘅趨勢咧，咁真係全世界都真係要小心啲啊，大家。咁都希望係啦，即係學你話齋，希望你媽咪都可以平安啦，同埋健康啦。好啦，多謝曬你電話，拜拜。好，我哋聽一聽下一通電話咯。早晨，英姐，早晨。 早晨啊 ，Barbie。 係啊， 你好 啊，點啊，英姐。 啊，而家我有兩位朋友啊。 你有兩個朋友點啊？ 啊，第一個咧就係伍少康先生啦，佢最近咧做咗个大手术啊，咁啊使咗几十万，咁使钱都唔紧要啦，最紧要健康。 系啊， 咁跟住咧，佢又要做四个化疗啊。咁佢年纪已经唔系细嘅，即系70几岁啦。咁我惊佢即系希望佢撑得住咯，因为化疗咧，即系唔系个个顶得顺嘅， 系 咯， 系啊，即系过程啦，或者系之后嘅副作用 咯。即系为佢同佢做。好同事嚟嘅，好好嘅，佢好人嘅。 但我觉得佢好叻喎，一样嘢就系、因为首先咧呢、這个年纪都决定去做手术咧，唔系人人都有呢个勇气同埋会即系愿意去做呢一步啦。之后嗰个复康，即系同你话斋做化疗啦，甚至乎化疗之后可能又会再引申咗一啲副作用，甚至可能啲药物咁，亦都唔容易。所以都好佩服佢有呢一个精神，因为 系啊系啊，我哋咪所以咪响。我同阿娟咧响即系大力支持佢咯，即系同佢加油咯。希望佢早日康复啦，快啲翻嚟浸华院同我哋一起工作拼劲啦。 系啊，我都希望佢系啊，伍少康系咪啊？呢个先生，希望佢都系啦，即系身体健康，加油啦，积极咁样打呢个仗。 第二位咧，我嗰个朋友咧， Barbie， 我想有少少要求得唔得？ 吓，系咩要求先？你讲嚟听 先。讲完之后咧，我呢个朋友咧就好中意听东山飘雨西山情嗰只歌啊，咁你可以播少少，即系同我讲完之后，播一段俾佢听都得嘅，即系希望我振作到佢咯。因为佢最近喺巴士啊，哭到啊，跟住咧第二日啊行唔到啊，咁即刻入咗医院，而家仲喺医院嗰度咯。因为佢好中意行街啊、食嘢嗰啲嘅，如果即系对佢嚟讲，即系好痛苦咯吓。 即系都系、哦、一个好中意四围走嘅人，突然之间咧去唔到街啦，然之后咧就话喺困喺屋企休息咧，都系好闷噶，系咪啊？ 啊吓啊！ 咁有冇人去探佢咧？ 我最近去探佢咯，因为佢唔系好多。亲戚朋友嘅，咁我身为朋友啦，咁我啲朋友讲啊，阿英姐你都好伟大，咁做朋友我帮得嘅梗系帮啦，系咪？ 冇计咯， 而且佢系我好朋友添，系咪？ 系啱。 咁佢叫黄宝玉小姐吓，咁我希望咧佢咧尽快咧听到呢支歌之后咧振作到佢。即系刺激到佢只脚咧，快啲好翻啦！咁同我哋一齐咧，行街睇戏啊，食嘢啊，咁咯，祝佢早日康复啦吓！希望佢，咁啊，仲有奉劝一句咧，啲老人家啊，即系佢都好即系属于长者老人家之类，千祈千祈要小心，唔好扑倒同埋跌亲啊！一跌亲咧，后遗症咧好严重，我都曾经试过即系好。嗰啲後果咧，真係好嚴重嘅、好似佢咁一跌一跌，而家對腳都短期內行唔到啦，係咯， 係啊，即係希望大家都小心啲，同埋咧，亦都希望嗰啲咧有老人家喺屋企嘅朋友仔咧，都要注意一下啲老人家咧。有時真係咧、 真係嘅。 有時譬如好似今日咁嘅情況啦，局部地區有驟雨嘅時候，如果即係自己嗰區落雨咧，都真係睇住啲老人家，不如飲早茶，我陪你啦，或者我扶住你先出門口啦，唔好等佢咁心急自己行嘅時候咧，有時真係有啲危險㗎。係 啦， 係 啦， 係 啦，即係步一步都睇都好緊 啊！係啊，好似看小朋友咁 咯， 就係、是。我都覺得 好老人家細路仔咁啊！咁最後希望黃寶玉小姐早日康復啦，同埋伍兆廣先生早日康復啦，兩位我係我嘅好 朋 友，好嘅拍檔咯。 好啊，咁啊，希望我覺得係啦。 香港嗰啲長者啊，老人家千祈千祈要小心，咁啊唔好撲倒啊，小心啲啊，咁啊好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祝你身体健康。希望你帮我播到《东山飘雨西山情》， 好啦， 一段都够啦，佢话一段都够噶啦。唔该你， 好啦，唔好客气， 拜 拜， 你都身体健康， 好，多谢晒， 都身体健康， 好，多谢，拜拜。希望咧呢首歌咧唔会令到阿宝玉咧即系闻歌起舞啊！希望真系好似英姐话斋，俾到啲振作嘅作用佢啦。 在东边的山丘正下雨，看西山这般天色清朗过满处，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失意，雨后东边的山色已渐朗，这一刻见到西山飘雨风肆意，回望已恨迟，难像往日痴，尽管天的你含泪强忍刻宽恕，雨过了后方知当初不知，作了决定不必牵挂住，你要接受今天身边 是往日浓，就是这真心。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实现。 把握时间听一听钟女士的电话咯，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钟女士， 今日系我侄仔生日， 系， 咁另外咧就祝埋佢爸爸咧就系17号嘅一日礼拜日嚟嘅， 系，侄仔叫咩名字啊？我哋讲先， 邦邦， 邦邦点啊？今日系几多岁生日啊？ 嗯，唔记得廿零岁 咯，哦，廿零岁，哇，咁啊几好啊，廿零岁应该已经系有晒自己嘅发展大计啊，有晒知道自己嘅生涯规划啦， 做紧嗰啲。电脑工程师嗰啲咯， 嗯， 都 OK 嘅， 系咯，最紧要即系自己有方向同埋中意自己做嘅嘢咯，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 咁啊希望佢都系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 系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 嗯，系啦，就咁话啦， 唔该晒你， 好，唔好客气，拜拜。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繁星流动，和你 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 多两宗确诊，医管局初步相信情况已经受控。医管局公布安老及残疾院舍确诊病人在出院之前将会接受核酸检测，确保已经康复和不具传染性，才可以返回院舍。而加强保护院舍内其他长者和残疾人士的感染风险。澳门今年疫情累计核酸阳性个案1374宗，由星期一开始，非必要的工商场所包括赌场需要停止运作一个星期，街市和超市等生活用品场所可以维持营运。政府说希望加快达到动态清零目标，如果工商场所或者市民期间继续营业或外出，例如到公园运动等，有机会触犯刑法，最高可判監禁兩年或者罰款。澳門今日起會在8日之內再做4次全民核酸檢測，居民亦都要每日完成抗原快測並上報平台。當局話市民必須外出時，成人規定要戴 KN95 或以上規格的口罩，小朋友亦都要做好防護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华南带嚟铺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旁遮普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Punjabi. सरकार सारे योग व्यक्ति के लिए COVID-19 के टीके मुफ्त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निर्धारित कलीन का जा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टीके प्राप्त करने के चाहवान लोगों को जित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अपॉइंटमेंट लेनी चाहिए है। 94 कम्युनिटी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विखे निश्चित योग व्यक्ति को एको दिन दिया टिकटा वंडिया जानगियां। सरकार अते माहिर कमेटियां वालों COVID-19 टीके की सुरक्षा ते निगरानी जारी है। टीके थोड़े शरीर नू बीमारी दे विरुद्ध बेहतर तरीके नाल लड़न लई तैयार करदे हन। परिवर्तनशील वायरस दे किस्म द्वारा पैदा हुए खतरे दे तहत तुहानू जिन्नी जल्दी हो सके वैक्सीन की पहली अते दू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अते सुरक्षा नू वधाउन लई वैक्सीन की तीजी खुराक लेनी चाहिए है। यह जीवन नू आम तरीके नाल मुड़ शुरू करन लई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है। वधेरे जानकारी लई विशेषगत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ते जाओ। 一起来 ，Where am I？Kitty， 作为我哋呢个企划嘅最后一集，唔知会唔会去啲惊天地泣鬼神嘅地方咧？ 诗芬，我哋会贯彻我哋嘅宗旨，去啲老幼咸宜嘅地方。 谜面已经放咗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快啲喺个 post 嗰度留言啦！ 记得留言、俾赞同分享啦！而谜底就当然要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2点，诗芬、崔杰同主持嘅 《新生活》。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早上时间嚟到7:09，欢迎你继续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 ，tune 啱个频道嘅话咧，第二个钟头依然继续听到林慧 Barbie 嘅声音啦。亦都要同阿格先生讲一声 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Selamat pagi， 香港。 Selamat pagi， 德曼。 格先生今日翻嚟嘅时候咧，有冇觉得都热热热地啊？会好似好翳焗咁嘅天气咧？ 都未至到我顶唔顺嘅，都仲系 OK 嘅，但系真系热过之前嘅。 系咪啊？我自己琴日咧就出咗去一日户外活动啦，哇！我觉得咧好似啲天气真系比我想象中热，而且咧唔知系咪因为落雨前夕咧就总系会有一种焗焗地嘅感觉啦。其实嗰个太阳咁猛啦，加上冇乜云啦，然之后再加埋高温咧，其实都几辛苦啊。 格 Barbie 琴日系几点至到几点系户外活动咧？ 由中午前夕去到我谂5-6点咁上下啦。 热嘅 系啦，即系经历咗最晒嗰段时间，跟住之后收咗啲太阳，又落咗少少雨水，跟住之后咧又再去翻一个都系焗焗地嘅天气咁样。 但系格巴比今年好似又冇乜特别晒黑咗。 我觉得我啲手系有晒黑到嘅， 系冇乜 块面系冇乜点黑嘅。 健康肤色嗰啲唔系 我唔适合我嘅健康肤色系健康适合我 OK， 健康肤色唔使。我都系觉得自己白净啲会比较好啲嘅，同埋我因为都有做防晒啦，即系一来有搽防晒啦，二来咧都有戴帽啦，咁所以咧可能就会相对地好少少嘅。好多格格咧都会好注重自己，即系会唔会话晒到啊、晒伤啊或者晒红啦咁。咁唔知道格格系咪即系平时一日嚟咧都啲太阳同喺香港似唔似嘅咧？ 睇翻你住咩地方嘅，有啲地方就温和啲嘅，有啲地方真系咧晒落去个皮肤咧觉得系辣辣地嘅。 其实晒到呢种系好湿，除咗酷热之外，最高气温34度啦，所以哇喺出街都记住带翻把遮先啦。 Ketika aku kau ada di sampingku yang selama ini jauh dari genggamanku dulu pesimis.Rasa ini takkan mungkin Berharap ini Bukan cinta sesaatmu Mungkin aku tak setampan Romeo Aku juga tak berkelimpahan harta Namun tak kusangka Dapatkan dirimu Yang lebih indahSeorang Juliet Engkau kini Bagaikan putri yang terindah Menghiasi Bunga di taman jiwaku Ku sadari Banyak yang inginkan kamu Berharap kamu Untuk aku selamanyaTampan Romeo Aku juga tak bergelimang harta Namun tak kusangka Dapatkan dirimu Yang lebih indah dari seorang Juliet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格先生，我知道咧，格格咧好多时都会咧一窝蜂咁样去做同一件事啦。例如可能格格 A 就话啦，啊近来咧有一样嘢好好噶，通常就会推介俾埋格格 B， 跟住之后咧成个群组咧啲人就会知道，诶呢样嘢都几好噶咁样。呢个情况系咪真系好普遍呢？ 应该就有啲 groups 嘅，啲印尼啲格格，咁佢哋就会大家 share 嘅啲 information。 系， 我记得一样嘢嘅系之前格 Barbie 个格格。买一样嘢嘅时候，系个成个 group 都一起买嘅。 系啊，我哋有时都会跟住一起买。你唔好话格格啦，雇主有时都会跟住一起买啦。觉得诶，嗰样嘢几好、啊，不如就一起试下啦。咁都会有呢个情况噶，真系。咁但系好啦，如果嗰样嘢未经证实佢系好嘅时候，咁会唔会好危险噶？ 嗱，呢样嘢就唔知啦。因为我觉得咧、有时啲格格咧系以前都是试过啦，是说是会靓啊，啲皮肤下喺皮肤上面会好啊，但是就真係你见到呢嗰样嘢係个包装係真係係求其咁样摆喺个胶袋 zip lock 咁样嗰啲呢你真係唔知道里面係咩嚟嘅呢都夠膽用㗎囉。 咁有啲危险啊，如果咁。 以前个格格都试过用啲嘢呢係佢俾我睇呢我就话俾听你不如唔好用啦。 哦。 因为一来唔知係乜嘢嚟嘅，二来呢係个价钱真係超级超级超级平。咁我话你真係諗啦不如唔好啦。是会咁样嘅。 即你都会睇睇佢哇好似呢几样嘢呢加埋个因素呢都唔觉得嗰样嘢好稳阵同埋好安全咁样。咁如果一窝蜂咁样相信一啲嘢咁可能真係有啲驚嘅。同埋可能真係都要確实嗰啲消息来源到底係真定係假啦。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提下佢哋呢咁。 我諗真係要睇返。但我格格之前嗰个好奇怪㗎喎。如果食啲嘢呢佢就睇得好仔细㗎喎。如果譬如话係有啲罐头啊或者乜嘢呢你会见佢呢逐样逐样睇。可能係因为呢佢係唔食豬肉同埋唔食肉嘅。咁如果譬如话有啲因为我地分钟唔会睇得咁仔细嘅。譬如话係有啲唔知咩嘢成分呢有啲唔係咁清楚话俾你听係鸡肉咁样。 或者用咗豬油嚟整。 或者唔係唔会咁样写有啲係写得唔知係乜嘢嚟㗎嘛唔知乜乜 A, 乜乜 B 咁样呢佢係会拎手机出嚟督呢係想知道嗰样嘢係乜嘢嘢嚟㗎喎。但係擦起个面嗰度呢佢就真係哦呢一、這个啊 ,ok 啊信啊可以啊用啊平啊靓啊正啊嗰啲。 哦所以其实呢个都几牙烟咯，就系、是，即系你有时都会谂下，到底系咪真系可以咁容易就相信一样嘢咧，或者系咪真系未经证实嘅嘢都可以咁大胆去尝试咧？咁样，所以即系大家吓，即系如果遇到呢一啲咧需要去确实嘅消息嘅时候咧，大家都真系要 check 清楚，耳听八方，同埋咧，如果真系有咩唔明白，尤其是系如果本地啦、香港嘅一啲资讯咧，都不妨叫妈之间将去帮你睇一睇啊，或者帮你睇一睇，会唔会喺香港嘅群组里边咧，啲人都知道咧，咁就会比较安全一啲啦。 Cinta yang lainnya terasa begitu indah saja kau tahu aku takkan mudah berubah aku kan bertahan selalu bertahan sampai waktu memanggilku aku memang manusia biasa yang tak sempurna dan kadang salah namun di hatiku hanya satu 格芭比，格先生。 剛才咪好呢就同阿格先生傾開呢啲格格嘅啲習慣喎到底係乜嘢習慣呢格先生 實在呢我覺得呢好似剛才格 Barry 講啲格格都好鍾意一個群組一個群組同埋有一個 community 個心啊。 係即係鍾意凝聚埋一齊㗎嘛。 同埋係大家都覺得係係比較熱情啊係咪呀因為我啲嘢你都可以用你嗰啲嘢我都可以用。 咁先睇係乜嘢先。 咁我就係想問格 Barry 啦問如果譬如話我問你借嘢嗰啲呢係有啲乜嘢你係唔會借俾我嘅呢 好私人嘅個人物品啦尤其是係啲可能好貼身用嘅嘢啊咁我就唔 OK 啦。 我有個 friend 呢都係東南亞啲人嚟嘅係好 generous 嘅係好乜嘢都係可以俾人借。佢話俾我聽先生你要乜嘢我借俾你一樣嘢即係唔會借俾你就係我老公。是这样的我是讲真的是什么都可以借 好豁达啊咁样我冇諗过 我好少但係好少嘅讲笑嚟嘅啫咁当然你唔会去嗰度咁样借返太过 personal 啲。 但唔係喎其实有好多嘢你自己都未必会愿意或者未必想问人借㗎喎。我自己会有呢一个 concern 啦即係会有呢一个諗法啦。如果人哋问我借嘢呢我就一时间諗唔到话有啲咩会借有啲咩唔会借。但我諗緊如果我自己问人借嘢呢我有好多嘢都唔会问人借嘅。 人哋个老公我唔会问人借啦， 当然啦， 人哋个男朋友都唔会问人借啦。 总言之， 人哋 个 仔都唔会。 personal 啲嘢你唔会咯，同埋你屋企一定会教咧。好似你话我自己，虽然我系印尼嚟嘅，但系好多嘢我妈咪教得系，我觉得系比较都系唔系太印尼。 嗯， 因为譬如话人哋屋企咧，我哋印尼嗰度咧，通常咧好中意一入到你屋企咧，当你屋企我屋企嘅，我可以冲到去里面咧，去埋你厨房，但系我开埋你雪柜嗰啲嘅，但系我妈咪系最唔中意呢样嘢，唔可以。同埋印尼嗰啲，因为系以前嗰啲咧，啲饭台咧，每次都会摆啲餸嘅。印尼嗰啲人食饭咧，唔系好似呢一度嗰啲咧，系几点几点开饭开饭，你系 free 嘅，你几点食饭都得嘅。所以烧诶个饭台有烧机嘅，系冚住嘅，分钟系有啲餸啊 snack 啊，有啲嘢食嘅。系我妈咪都好唔中意咧，人哋入去人哋屋企咧，系开个筲箕望人哋有咩嘢食嘅，系唔应该咁样做。所以咧，好多嘢咧，我哋都唔够胆做嘅。 咁呢个都好合理嘅，我觉得，即系其实都算系一个尊重咯，即系等于人哋屋企唔会乱咁抄人哋啲嘢一样啫嘛。 但系有啲人就觉得你点解咁陌生噶？点解你嚟我屋企你咁样噶咧？你啊！炒啊，唔紧要啊，咁样有啲系咁样噶，反而 嗱，我自己觉得咧，我招呼人哋嚟我屋企咧，我都唔系好介意人哋喺我屋企做啲乜嘢嘅，除非太过分啦。嗱，你讲起呢一样嘢咧，我都记得有一年咧有个经历嘅，就系话说我唔喺屋企嘅时候咧，可能屋企人咧就招呼咗其他一啲朋友亲戚咁样上嚟啦，咁我都唔系非常之记得到底系边一个啦。咁但系咧，佢哋就会觉得有一啲咧系属于我嘅物品，而我咧又好似冇表示自己非常之喜爱，同埋唔可以将嗰啲物品转赠。于是咧就将我自己嘅物品咧就送俾人啦，咁样。咁我翻到屋企咧，我系非常之唔开心嘅，因为嗰啲嘢咧虽然就系我冇乜时常攞出嚟用嘅嘢啦。咁但系嗰啲都系我自己由细储到大嘅一啲珍藏嘅物品咯，咁所以我就哇嗰一刻系觉得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一啲我自己嘅嘢又冇出个声话我唔要，而我收埋咗喺柜桶都要俾人抄咗出嚟送俾人咧？咁呢个感觉我系觉得差嘅。嗱，可能如果佢问我咧，我可能都会婉佢啦，亦有可能即系睇个人嘅交情深唔深啦。如果佢真系好中意，或者我觉得佢会好保管嘅，佢会爱锡佢嘅，咁可能我都会觉得 OK 嘅，都可以送俾人嘅咁。咁但系对于嗰个完全冇问过我就将我啲嘢送俾人嘅举动咧，我系觉得非常非常之唔尊重我咯，同埋我会觉得吓。点解你咁样嘅？你作为我嘅屋企人，你系咪应该以我嘅感受为先呢？有乜理由你冇谂过我会唔开心或者唔中意？问都唔问，其实可以打个电话问一下啫，系咪先？而家咁科技发达，都将我啲嘢送俾人咧，咁我就都唔开心，都冇办法啦，因为啲嘢都已经送俾人啦，送出咗去你又收唔翻啦，咁同埋我会有时觉得系一个情意结嚟嘅咯。嗱，我亦都识过，即系试过有啲人咧系咁样嘅，将一样嘢送咗俾我啦，跟住咧。我亦都冇特别表示嗰样嘢好中意或者唔可以送俾人啦。跟住佢就觉得咧，因为我送俾你嘅呢样嘢，我就有权将我送俾你嘅呢样嘢送俾第二个啦，咁样咯。 啊， 系啊，跟住我感觉系好差咯。 即系点啊？我 送咗俾我， 送咗譬如话一个公仔俾佢。 系啦，跟住我就摆咗喺度啦。咁有啲嘢真系要摆到噶嘛？譬如我上一次嗰个就系我盆花咁样啦，送盆花俾我。 我觉得后屘我见到好似你冇乜特别， 系啦，冇乜特别照料佢咁。 拎翻嚟咁再， 佢都唔使拎翻翻嚟啊！直接就系喺我屋企拎嚟送俾人咯。咁於是我个感觉就觉得哇好差，即系因为有时咧你唔会成日见到我去照料棵花啦，或者你唔会见到我欣赏棵花啦。或者我同佢个互动系未必会好多人睇得到噶嘛？咁你冇理由凭你嘅感觉觉得我唔系好理佢，你就可以将佢转赠俾其他人噶嘛？咁呢个感觉系非常非常差，同埋呢件事咧系好深刻嘅咁。 会啊会啊， 系咪啊？我记得我到而家仲好记得啊咁。咁但系嗱，我哋今朝早讲嘅呢一样嘢，话到底有冇啲乜嘢可以借俾人同埋唔借俾人嘅话题咧？嗱，七点半之后我哋继续讲，到底发生乜嘢事咧？都有好多温馨提示要提一提大家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日本参议院选举开始投票，选举将改选248个议席中的一半，以及补选神奈川选区一个空缺议席。 合共125席，由545名候选人竞逐。今次选举被视为是选民对去年十月上台的岸田文雄政府的一次评价。外界亦关注支持修宪的势力能否维持在国会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二以上议席。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出席助选演讲时遭枪击死亡，令选举更受注目。安田昨日在山梨县演讲时强调，绝不能输给暴力，要坚守民主。在野立宪民主党党魁全健太亦指出，不能够屈服于恐怖袭击。有分析指出，安倍遇食身亡，可能令執政聯盟取得更多同情票。斯里蘭卡因為經濟危機引發的動盪局勢持續升級，國會議長阿貝雅德納華接獲總統拉賈帕克薩通知將在星期三辭去總統職務。阿貝雅德薩表示，總統決定在星期三下台是為了確保和平移交權力，並要求民眾尊重法律，保持和平。数以千计示威者星期六闯入拉贾帕克萨的官邸，要求他辞职。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的私人官邸晚上亦被示威者纵火。维克勒马辛哈较早时召集政党领袖举行紧急会议，并接受建议愿意辞职，为成立所有党派组建的团结政府让路。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地方官员说，俄军继续以导弹和火箭袭击东部和南部的城镇。顿涅茨克州州长基里连科说，谢韦尔斯克有四名平民在袭击中丧生。另外，德魯日基夫卡的平民區亦都遇襲，有超市被摧毀。官員又說，俄羅斯以導彈襲擊北部哈爾科夫、南部尼古拉耶夫和克里維里克。烏克蘭副總理韋列舒克敦促南部克爾松州和扎波是扎波羅熱州的居民盡快離開，以免在烏軍發動反攻時被波及。俄羅斯國防部說，部隊在克拉馬托爾斯克附近摧毀一個存放美國榴彈炮的倉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明喜 Jocelyn。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今次我是在《幸运红》里面饰演叶美玲这一位医生的角色。我觉得要证明自己，最好的心态就是保持一个好奇心。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是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3号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现在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李一同饰演的艾千雪是防团中最年轻的电子信息通讯工程师，心智简单，外柔内刚，出身于军人家庭，才貌相传，是团里面公认的军花。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CIBS 节目移植新突破， 全世界都面对紧器官短缺的问题。 香港有成2000多个器官衰竭的朋友等紧器官嚟续命， 以生命延续生命。 接受器官捐赠的朋友咧，特别是个人生态度咧，都是更积极。对佢哋嚟讲，生命来得不易啦。 移植背后，爱在人间。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你话唔系自肥都冇人信啦、 啊。继续过，然而那个错误豁然走过，信即过，连半年行主角都有份傻，最新一卷能力直升一波。继续信，然而那个继续信如最初，信着我，事态明明都永不结落，仍然能信。 以 J-Rock 风配合佢由细到大都咁中意嘅动漫主题，自肥之余 ，AK 想提醒自己同埋乐迷保持童年初心，就好似动漫中嘅主角，总系勇往直前。作曲编曲 Nowhere Boys 填词 Oscar， 编曲王双俊。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K 信之卷。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话你知。 Aku masih kurang olahraga 40 menit nih minggu ini. Besok harus olahraga.Untuk mencegah sarkopenia, orang dewasa harus olahraga setiap minggu. Contohnya, paling sedikit 150 menit latihan aerobik intensitas sedang seperti jalan cepat, atau 75 menit aktivitas intensitas tinggi seperti berenang cepat. Salah satu penyebab utama sarkopenia adalah kurang aktivitas fisik sehingga membuat otot melemah. Maka, pencegahan dini adalah cara terbaik untuk menghindari hilangnya otot.Aktivitas angkat beban atau membentuk otot dapat meningkatkan kekuatan dan kelenturan otot. Juga membantu memperbaiki keseimbangan sehingga menurunkan resiko jatuh dan retak tulang. Selain berolahraga sendiri, aku juga mengingatkan orang tua di rumah untuk lebih aktif. Olahraga yang meningkatkan kelenturan dan keseimbangan seperti tai chi dan yoga sangat cocok untuk mereka. Lansia juga boleh melakukan training resistensi mingguan di rumah.Dengan menggunakan karet resistensi atau menggunakan botol air yang sudah diisi sebagai pengganti barbel. Juga boleh mengendarai sepeda olahraga dengan resistensi yang dapat diatur. Oh ya, berat badan yang sesuai penting untuk mencegah sarkopenia. Orang dewasa harus menjaga indeks massa tubuh antara 18,5 dan 22,9. Pria harus menjaga lingkar pinggang di bawah 36 inci, sedangkan wanita harus di bawah 32 inci.Satu cara lagi yang tidak butuh biaya, jadi anggota d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an belajar lebih banyak tentang rekomendasi olahraga untuk mencegah hilangnya otot dan menjaga berat badan. Juga bisa belajar cara untuk mencegah sarkopenia, gratis loh. Mari mulai hidup sehat bersama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早上时间嚟到7:4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Selamat pagi, Kak Sint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星期日咧，我知道好多格格咧都会系放假噶啦，所以咧都要睇一睇今日嘅天气，睇下如果你真系有外出活动嘅打算咧，应该要准备啲乜嘢咧吓。咁今日咧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日间酷热，而最高气温咧系约34度，吹住和缓至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2-3日咧都系天晴酷热嘅，现时室外的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热嘅天气会唔会真系出去玩都觉得融咗咁噶 ？Sekarang 29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6% dan peringatan waspada cuaca panas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cerah di daerah tertentu juga ada hujan ya,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panas.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34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mendatang 2-3 hari juga sangat cerah dan panas. Lihat langit birumerindukanmu. Lihat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首先我哋一路讲到咧，话格格咧，即系都可能要小心呢一样嘢，就系话佢哋如果借嘢俾人嘅话咧，有啲嘢借，有啲嘢唔借，咁到底借乜嘢，唔借乜嘢咧？格先生，你听过最特别或者最印象深刻，你觉得格格借嘢俾人系乜嘢？借咩咧？ 你估先啦。 我估啊，不外乎借嘅嘢都系一啲用得嘅嘢啦，系嘛？我估，即系可能隔篱冇叉，咁你咪可能借啲餐具俾佢啊。隔篱冇嘢食，咪借啲嘢食俾佢咯。 不过如果因你个邻居嗰啲分钟得噶，你屋企啲嘢去搬晒 去 屋企嗰啲， 当自己屋企得噶啦。咁 我啲嘢咯， 打开个门口，入嚟入嚟入嚟坐。我本身系借豉油嘅，结果我借晒所有嘢，借晒成餐饭啲送过去，搬走晒咁样，系咪即系咁咧？ 啲用嗰啲嘢咧，就即系细儿科啦，系小儿科啦， 即系冇乜嘢。你反而觉得 啦？你觉得借钱啊嗰啲咧，都系我觉得系冇乜嘢噶啦。 嗱，首先我觉得咧，你要搞清楚借系冇问题嘅， 我要还 唔还啫。系喎，咪咁讲先。即系嗱，你借我任何嘢，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嘅，除咗男朋友或者屋企人啊，或者屋企，即系你头先讲我借男朋友嘛。咁好啦。有啲咩唔借得？其实都冇乜嘢唔借得嘅，事实上系。 嗱，你咧就要向啲方向咧谂咧，系啲印尼啲格格啦，系对啲 personal information 咧，对嗰啲个人资料咧，就冇好似香港啲人咁紧嘅。 嗯， 系啦。咁如果你谂呢一个方向咧，你觉得系会借啲乜嘢咧？ 咁即系借个人资料啊？你咁讲，借自己证件俾人唔通？ 冰棒。 嗯， 系。 睇下點借啫，嗱，好坦白講，我都見過有人會借嘅，但係借係咩咧？譬如啊，嗱，有啲情況我又覺得你又唔可以話佢唔啱嘅，即係譬如有啲咧想去買一啲好難買嘅限量版，譬如我當球鞋或者球衣咁樣啦，咁佢就想借多幾個名額去登記。咁啲人都會借呢啲俾人噶噃。 我覺得如果係嘅話，你係譬如話你要去投啲嘢嘅話，我會幫你我自己入。但係如果我投到嘅時候，我俾你咯。 哦，即係你要幫佢買，寧願。 但係我唔會嗱，隔一邊我身份證啊，成個俾你啦。我唔会咁样做咯。 系，睇下系边个啦。 屋企人分分钟都会去，咁样 屋企人 已经有 嘅，系啦，你自己搞啦。 希望佢唔会拎我个身份证俾人啦，要讲下唔会咁样。 照计应该唔会嘅，个人资料自己都要保障翻自己私隐嘅。咁但系你话如果成张俾人，应该唔会嘛？ 啲有啲我见到嗰啲咧系咁样嘅。格拉比啊，我冇银行户口啊，同埋我而家需要银行户口咧，因为系雇主话定系唔知边个要寄钱俾我，同埋到时嘅时候我亦都要，总之我需要银行户口啦。我又开唔到咁短时间开唔到啊，咁我知道你有啊嘛，你亦都冇乜特别点样用啊嘛，你个户口咁啊，借住你用先啦，得唔得啊？ 借个户口睇下系点借法 嘅啫。咁咧系我见过咧，系直情咧系个人咧系俾埋佢个ATM 卡啦， 吓俾埋密码佢啦。 总之系全部啦，佢个银行嗰啲嘢咧， 一站式俾晒。 系啦，嗱，哇，系啊，我即系好似你平时借件衫咁样，成件衫俾你，佢个成套去俾埋嗰个人， 系 借住先啦，还掂。咁啊，你里面嗰度有冇钱啊？冇噶啦，你拎晒啲钱出嚟噶啦，而家个重新你用啦，你用， 嗯， 试过咁样。 是很危险的。 喂，但我想说呢，有些人可能真的会这样想，如果我借个户口给你，本身我没什么用的个户口，然后又觉得自己里面没什么钱的，那个人可能只是会觉得，欸，那我都没什么钱可以给你按出来啦，没什么钱可以给你拿走啦。 是啦，我 帮你而已嘛。是啦，他就觉得很安全。喂，但其实我自己反而想的就是，你会听得多啦，譬如呢，你不要说是那么虚拟的即是、模式啦，现在虚拟银行你都可能会 check 到那些、账户来往啦。以前咧，你記唔記得咧？好多時咧，就係話咧，借個夾俾人咧過關咧，或者喺機場嘅時候打開，格格，你可唔可以幫我帶啲嘢過去啊？即係呢一個情況，其實咪有少少類似而家呢個情況咯。你都係借一個空間俾人，譬如你借個帳户俾人啦，或者好似以前嗰個年代，即係可能講你講緊十幾年前咧，咪好多呢啲個案嘅，借個夾俾人幫人帶啲嘢過去啦。咁其實而家借個户口都係，你有冇諗過佢攞嚟做你嗰個轉帳啊，或者經過你個户口入邊嗰啲錢嘅來源係邊個先？ 冇啊， 即係你有冇諗過？ 好坦白，冇噶。 其实同一个情况啫嘛， 因为佢觉得分钟佢自己系用嚟真系雇主出粮俾佢，但系而家都冇用咯。咁佢觉得你都应该系用翻类似呢度咁样咯。佢觉得系因为我唔会用嚟做啲奇奇怪怪啲嘢，你都唔会咯。所以就 OK 啦，咁佢諗住嗰交咗俾你呢，就变咗係你管理呢，係你搞就你嘅事啦。咁佢唔知道到时到后如果係真係有啲嘢犯法嘅时候呢， 都係搵返个账户本人㗎嘛。 冇错啦，佢会觉得咦都唔喺我嗰度落，譬如话我借件衫俾你，件衫有咩事都係喺你嗰度，你负责唔关我事，佢唔会諗呢样。 所以亦都有咁多人呢会傻猪猪咁样呢，就走去做担保人囉，即借钱嘅时候，有啲咩事借唔到唔还都係你啫嘛，我写个名落去就系搵唔到你。时候揾我，但佢冇谂过我会走咗咯。 可以咁讲啊，佢因为佢觉得佢自己唔会走啊嘛，咁你都唔会走咯。 系啊，即系好多人嘅谂法就系咁。好啦，咁到底阿格先生所讲话借个户口俾人系发生咩事呢？ 就系因为咁样啫嘛。 嗯， 系咁简单噶咋？ 就系愿意借嘅，身份证愿意借嘅， 愿意噶。 仲有啲咩可以借啊？ 如果喺印尼就唔会借 passport 嘅，因为印尼咧就系唔会有 passport 噶嘛，系啲格格应该系去咗外国先需要 passport 嘅。佢因为唔系好似香港人，香港人你系唔系都有本 passport 噶嘛？印尼嗰啲人通常都冇嘅， 同埋分开啦，即系香港好多时就系有一本护照再加有一个身份证咁样，即系唔同用途。甚至乎如果你翻国内又有其他啲证件啦咁，但系姐姐嚟讲都系一本 passport 走天涯。 咁如果系佢喺香港，佢有 passport 咧，佢都可以真系借俾人噶。 passport 借俾人做咩咧？ 总言之系佢自己嗰啲，因为如果系香港嗰啲，我觉得系佢会保护自己啲资料嘅。 佢唔佢意识强啲啊嘛？你觉得 咁容易嗱？你啲 passport 你借俾我先啦，借一借啦，咁样要或者系申请嘢啊，或者我自己申请唔到，你有，因为我 passport 唔喺我个手度嘅，当系咁你个 passport 喺我 passport 唔知收埋喺边度。你嗰個而家喺你度啊嘛，咁啊借你用先咧，佢會肯噶。 所以有時都要試一試，即係尤其是咧係一啲物件啦、一啲物品啦，甚至乎一啲帳號啦，如果屬於你自己而你發覺咧佢有啲唔尋常嘅喐動。咁你就真係要自己小心啲囉。若然係好 friend 嘅啦，有時真係好難講，未必一定係一啲唔熟嘅印尼朋友啦，我自己覺得下。即係如果你真係曾經自己好主動咁，我唔緊要我借個 account 俾你啦，咁當然你自己要負好大好大嘅責任啦，同埋你自己都要睇清楚到底個帳戶嘅來往記錄係發生過啲咩事啦。其次就係呢，你有冇諗過你有時都會唔見嘢㗎嘛，譬如你可能唔見咗張銀行卡咁樣啦，或者你試下唔見咗張信用卡，咁不過人嚟就應該少啲嘅呢一方面信用卡嘅嘢，或者簡單啲係唔見咗啲可能支付工具，譬如可能一啲實體嘅卡啦、搭車嘅卡啦等等啦，呢一個呢又係都幾麻煩嘅。我好記得呢，我細個嘅時候呢曾經經歷過一次呢，就係嗰張卡係唔小心跌咗，即係嗰啲付費卡唔小心跌咗，然後呢跌完之後呢，咁你就開始諗啦。咁嗰個年代呢係啱啱有呢一個嘅個人化嘅嗰樣嘢，即係八達通咁樣啦。咁好啦，跟住之後呢有咗呢樣嘢之後呢，我就發覺呢原來我可以 check 返個消費記錄。咁我初初都唔係好懷疑，因為我個人都唔係幾知道自己啲嘢擺咗喺邊呢，又唔係好知原來自己真係唔見咗咁樣啦。後屘你 check 返嗰啲付費記錄嘅時候呢，你就知道嘩，原來真係俾人執咗之後呢，就可能已經用曬入面嘅錢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會覺得自此之後呢， 我就好警觉性高，就係去諗下自己嘅财物摆边啦。同埋真係如果真係有人问你借呢啲嘢嘅时候，就千祈唔好借，因为都係一啲好危险，随时可以俾人动用到你嘅账号去做一啲其他你意想不到嘅事情囉。 係㗎，係㗎。所以呢有时就係、是、要同香港嗰啲价格啦，嚟香港做嘢嗰啲人呢係要留意返。 嗯， 好多嘢呢唔係话係因为係大家係姊妹呀、啊、咁样呢，咁你问我借呀、啊、喔冇嘢呀，都唔係付出好大啫、 嗯、 因为如果钱我冇㗎啦，但係呀、啊、你要我个银行户口、啊、 都借到俾你嘅， 我个 ATM 卡我都可以俾你啦，俾你啦，唔使还返俾我啦，类似嗰啲送俾你啦嗰啲，或者係类似呢啲，就反而我觉得个代价仲大啲、 啊、 你分钟俾钱佢仲容易呀、 啊。係呀、啊、所以即係真係要保障返自己个人嘅利益啦，同埋要好小心，就係唔好乱咁咧，即系自己一啲私人嘅 account 啊，或者系自己一啲个人资料俾人啦，真系要保护自己啊！尤其是喺香港工作嘅时候咧，如果遇到一啲咧自己唔系好肯定嘅个案咧，或者情况嘅话咧，问多几个人，就千祈唔好自己咧谂住，唔好意思唔借啊，咁就借，咁都要保障翻自己先得噶嘛。 嗯 嗯，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嘅时间差唔多咯，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有 Barbie 林慧同埋格先生，拜拜啦，格先生， 拜拜 ，Barbie。 Blanca